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94 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还好早上呢有这么打鸡血的节目，如此给力的节目《汽车音乐会》啊！今天又开始自夸吗？好吧，来说一下哈，今天路上发生一些事儿。今天走在长安街上最内侧车道，居然遇到了三辆车，开得如此之慢，后面已经压了一排的车了，然后前面是一马平川了。然后我就开始分析，走到前面去，很气愤地走到第一辆车，正在打手机。第二辆车正在打哈欠，第三辆车更有戏了，把他们家的旺福放在了副驾驶上，一边摸着旺福一边说：“乖啊，今天景色不错吧？今天天儿挺好哈。”哎，不带这样的哈，您既然已经上路了，这个安全第一哈，生命都已经交给这个汽车了，您还这样三心二意的，怎么可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驾驶。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妞， 我是叶峰，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优米，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今天是2018年5月18号，好日子啊！今天我们提前进行520的表白，已经很多听众朋友发来语音了，非常的精彩，也非常的动人哈！这些动情的声音呢，我们将留在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让大家来集体表白了。今天限号也是3和8，2018年5月18号限号3和8，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了。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未来的汽车出行会是什么样子。未来太遥远哈，尽管未来现在过多的不确定性，但是系统性的方法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标准。让我们一起臆想一下，开启时空胶囊之旅，把你带向未知的远方。我们的生活呢，因为科技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AI 便携式的超级计算机、无人驾驶技术，还有生物智能以及 3D 打印等等领域，都有技术爆炸的趋势。我们现代科技发展之快，程度之深，范围之广，所有学科发展相辅相成，并且呢，共享经济的兴起也使过去的经济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变革。未来的汽车概念呢，已经发生了改变哈，这是重点。你只需要想一下你的目的地，它就可以以最快的、最安全的方式把你送达到你想要去的任何地方。在途中，你可以欣赏一部电影、一张专辑，或者完成了你的工作。而在你出差的时候，附近的共享平台也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简单惬意。如今，全球的企业正在为之而努力着。 列出一个清单哈，咱们列清单，让科学家们去发明吧。好了，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前十名歌曲。首先是第十到第六位的歌曲，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十名 ，Miley Cyrus Hold On Through That。 第九名， 胡夏《青春遗言》。 第八名，潘玮柏《向量发行》。 第七名， 辛晓琪《当我身旁有你在》。 六名 TFBOYS 小精灵。 我想你想着你想得好像这样住进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Boom clap boom de clap de clap boom boom clap boom de clap de clap boom boom clap boom de clap de clap boom boom clap boom de clap de clap try with me here we go boom boom clap boom de clap de clap that's right boom de clap de clap 乡村舞蹈哈，带着这样的欢乐的气息，欢乐的气氛，来自 Melly 的这首歌曲，上周第25名，本周上升了15，来到第10位次。有没有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跟着一起扭动起来呢？这样的作曲的风格呢，欢快当中带有这种乡土气息哈，浓重的个人情感也放进了歌曲当中。好了，继续攀升，我们先来听第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为了延续这样的感觉哈。来听潘玮柏潘帅的限量发行，上周第11名，本周上升3位，来到第8位次。限量发行，没有在 爱疾病，自信的保护期，没坚持任性，你是限量版谁赢？别怀疑，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是唯一，限量版谁？天生非卖品，前幕后的惊喜是未来的序曲，我是限量版谁赢？别犹豫，不肯妥协，因为态度决定了命运。每个人站在专属的橱柜里，摆脱了传统权威的设计，让流行追随变头版的话题。我是我，你是你，谁都不能抄袭。生命决定机遇，是先天的太极，命中注定是后天的印记。信仰是一种坚定，一种动力，和自己约定。谁？你在疾病？保护期没坚持任性，你是限量版谁赢？别怀疑，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是唯一，限量版谁？天生非卖品，前幕后的惊喜是未来的序曲，我是限量版谁赢？别犹豫，不肯妥协，因为态度决定了命运。我不是谁的影子，我是我自己，人群中搜寻，我就是焦距。你可以再靠近一点没问题，我知道你终究会慢慢的上瘾。生命决定记忆，是先天的太极，命中注定是后天的印记。 You wanna rock round baby you be rocking with me, You know I'm gonna be the one you need。 你在疾病自信的保护期，没坚持任性，你是先天把谁赢？别怀疑，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是唯一，先天把谁天生非卖品，前幕后的惊喜是未来的序曲，我是先天把谁赢？别犹豫，不肯妥协，因为态度决定了命运。没错，我们天一无二，是限量发型如何？跟着我这么做，老 make it oh oh oh oh， 不跟着寻常的路走。谁说过平凡没用？跟着我这么做，你才能 oh oh oh。你我都拥有自己专属的编号，人们送上深深的致敬。利弊，线上你就是唯一，这是出最独特的气息。人们目不转睛的喘息，自己创造自己的命运。没错，就是限量发型。我是限量版谁？没有再疾病，自信的保护期，没坚持任性，你是限量版谁赢？别怀疑，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是唯一，限量版谁？天生非卖品，前幕后的惊喜是未来的序曲，我是限量版谁？ 限量版谁？来自潘玮柏，潘帅，笑起来像个大男孩，爱流汗，爱运动，称自己是胖子里的瘦子，也浮夸啊，让他唱起歌来气息超稳，台风超强哦。 节目后的惊喜是未来的序曲，我是 限量发型。 别犹豫，不肯妥协，因为态度决定了命运。限量发型。 这里是汽车音乐会。 懂品味，懂杰作，我实现的是梦想，更是理想。 有智慧，有实力，我能驾驭更精彩的未来。 爱自由，爱驰骋，我将梦想化成前行的力量。 5月22日，关注2018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年度颁奖盛典，与梦想派同行，开启巅峰人生。 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一汽大众迈腾280 TSI 黑科技限量定制版车型炫耀登场，智能升级，小情怀引领精致大格局，购车更可尊享置换贷款双享补贴高达16000元，详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FM 974， 就是喜欢听 Beijing Music Radio。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来来来来来，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很多人都说哈，在上班的路上选择了这档节目，真的是太明智了。在上班的路上有我的相伴，真的是太幸福了啊！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好了，现在呢，你懂的，我要开始点名了，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没有？我真的要开始点名了，发位置了没有？发红包了没有？哈哈，不玩了。 抽烟喝酒烫头，第一个点你了，很哇塞的佳佳小魔女，还有奋斗忘情水，忘情水好久不见哈，新朋友好，十一大脸猫，还有龙猫小白，点大腕追赶太阳的人啊，还有没有新朋友，花泽雅好久不见啊，花泽雅好久没出来冒泡了，字母妹妹每天如约而至，还有舒三伟，刚刚是我们的家族一群当中的朋友，487人。好了，现在看看我们家族二群当中的朋友，也已经402人啊，马上赶上我们家族一群的人数了。春天的雨，老羊头，还有小呆猪，小不着四六，王亮，雁行客，竹林品茗。好了，付婷婷，谢谢你的红包啊，待会儿我说发的时候你再发哈。还有戴戴，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再回过头来听第九位的歌曲，相当好听哦。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自胡夏的《青春遗言》。每次听到这样的音乐的时候，我都变得特别的正经啊，正经啊，对。给青春留下什么样的遗言？有请胡夏。 嘿、hey, ，不经常想起的那个你，出现。在昨夜五彩的梦里，白色是当时的爱情，黑色是后来的别离。黑延伸在彩虹的那一边，传说深藏一份 歌曲呢，就是要给现在的年轻人正能量。 用正能量的角度去看待即将到来的新世界，加油！胡言用歌声大胆宣言，不要放弃，每个人的梦想总有一天会实现的，让我们一起奔向最美丽的明天吧。好啦，继续攀升第七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有一阵子特别喜欢听辛晓琪的这首歌曲，听到之后心都变得要融化了，温情地唱出当我身旁有你在。哦，今天我们在第二时段啊，第二个小时还要提前进行520的表白呢，听听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当我身旁有你在， 当我身旁有你在，希望温暖和愉快，每一次我总是这样等待，想对你多做一点表白，把世界变成美丽怀抱，向我们敞开所有幸福的风景，一幕幕你让我看得明白，我从不依赖对你的依赖， 歌声你会有这样的感触，女人如花那样美，如水那样温柔。上周第13名的歌曲，本周晋升到第七位，辛晓琪当我身旁有你在。好了，由于时间的缘故，我们先继续攀升，来听听亚军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请我放心等待，传说中的爱情存在，像风一样快，轻轻掠过天涯，等待你飞进我的情怀。一

第三名 Florida Jason Derulo Hello Friday。 第二名 陈慧琳爱降落。 第一名李宗盛远行。 虽然我心中有无限伤怀，就要离开，虽然我心中有难言悲哀。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5。 为什么人类世界这么吵，多的闲言闲语太无聊，在命运的圈套有不有效，突然疯狂失控谁也修不好，当个机器人没烦恼，我不怕被打倒，任务完成上回就好，心破了洞嘟嘟嘟 OK 蹦咚咚，你有爱去治疗我的伤口，感觉痛嘟嘟 OK 蹦咚咚， 歌曲舞曲的节奏感来呈现，高潮部分华丽的配乐，还有张韶涵高亮的嗓音完美的融合呀，音色很通透哈，冲劲十足，仿佛听到机器人的悲鸣一样，嘣，继续攀升。 Number four， 准备好了没有？我要唱歌了。这是一首经典的情歌，也是一部爱情故事序曲。当你忘不掉看见他的第一眼，当你可以一起来唱这首《勇气》吗？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说我坐以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 一起唱。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人

Hello Friday， 这就应该是周五该有的节奏哈。每周末都能听到这首歌曲，来一起 happy， 一起欢庆，一起狂欢，一起 crazy 吧。跟上节奏，让心情一起摇摆。今天天真不错啊，别看阴天，但是大气透明度很好，空气质量是优。周末有点小心动了，去哪儿玩呢 ？Hello Friday，Hello Friday， 来自 Florida 还是 Jason Derulo 的这首歌曲，上周第五名，本周晋升到季军位置。Hello Friday，Hello， 我们继续回过头来听第六名歌曲。 当雨化作小星星，海洋里放光明，闪不闪烁都是你今天给我的消息。思念化作绵羊群，钻进羊肠小径，告诉我不安的心全部都可以暂停。我想你，想着你，想像这样住进你，念着你，你奇迹一般的生命。我爱你，爱着你，爱到后爱这样的自己，因为你灵魂拥抱活着的内心。这不热闹都是你清早给我的黎明，里面有个人来听，犹豫都不犹豫，告诉你温柔的你不怕谁打翻心情。我想你，想着你，想得好像这样住进一般的生命。我爱你，爱着你，爱的好，爱这样的自己，因为你灵魂拥抱活着的内心。我想你，想着你，想的好像这样住进你，念着你，你奇迹一般。 Voice 小精灵，三个声音单纯而又清亮的孩子，你觉得他们还是孩子，他们未来的音乐道路还很长，也希望他们一路前行，珍惜静待花开。 跑来通风报信，风雨退潮的宁静，这一切都是 小精灵。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攀升了，冠军歌曲呢 Number One。 轻轻我爱，多么希望你会明白，我需要安静下来，想想未来怎么安排。时间飞快，时间飞快，来不及抹去尊尘埃，时间它不让我等待，就这样迎面而来。涂舍你那黑白分明亮亮的眼睛，只是你年纪还小，无从明了我的心情。时间不停，时间不停，原谅我依然决定远行。当所有等待都变成曾经，我会说好多精彩的故事给 给你听。就要离开，虽然我心中有无限伤怀，就要离开，虽然我心中有难言悲哀，明知寂寞叫人难以忍耐，也许一切就此从头再来，虽然不知何时回来，我只盼望你会明白，你会明白，我你会明白。 这是李宗盛写给女儿的歌，也是他最适合的和女儿对话的方式。正是因为有了女儿之后，李宗盛的歌曲让人觉得更加细腻，也更加丝丝入扣了。上周的冠军歌曲，本周依然坐在冠军的宝座上，李宗盛《远行》。 回想过去曾经黯淡，继续光彩，有时候我不知道这样决定应不应该。 时间的缘故呢，这首歌曲不能完整听完了，好遗憾。不过呢，弥补我们的是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来听一听你的表白，超好听。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心中的太阳。 这段歌声来自北京市顺义区刘文喜先生的即兴演唱。最近在顺义区双峰街道15个社区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海报面前，不少社区居民都在讨论，唱起了自己熟悉的旋律。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自今年2月16号启动以来，歌唱北京的词曲不断涌现。为进一步调动居民的参与热情，寻找挖掘全民的音乐灵感和创作能力，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走进社区发放活动海报3700多张。通州区北苑街道果园西社区运河之春合唱团是一个只唱自己原创歌曲的团队。合唱团在看到歌唱北京的活动海报之后，决定以合唱团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北方的故乡》参加比赛。合唱团团长李静党女士和我们分享了她的感受。 《北方的故乡》这首歌呢，是我们团队的队员冯老师作词作曲，对我们新北京的未来呢充满了希望和遐想，将把这首歌呢参加歌唱北京这个活动。我们也想把这个这首歌呢让大家都传唱啊，都有一份正能量吧。 64岁的李杰女士是亦庄开发区荣华街道荣华之声合唱团的团长，唱歌是她最大的爱好。 我们虽然不是专业的作词作曲的，但是歌唱北京都耳熟能详，我们也演唱了很多，我们特别需要新的歌曲，也非常期待歌唱北京的新曲目出来，我们能够唱一下。 歌唱北京开启的不仅仅是一次全民参与创作的活动，他鼓励老百姓用原创歌声唱出自己的梦想，推动北京文化活动的蓬勃发展。在全民参与歌唱北京的过程中，让我们看到北京多年来的新变化、新风貌，充满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与期盼。汪峰曾经创作过一首《北京北京》，写的就是追求梦想、永不放弃的精神。而邓紫棋用了更年轻的声音和状态，唱出了另外一番味道，北京北京。 我在这里活着，别再次拒绝，我在这里值得，我在这里。

中的船难，小公园也照常。那漂帆看好不完，进攻又何多讲，没入围的奖项，没人懂得漫长。视野热血漫画，竟然总会心凉。城市像沙漠般荒凉，为何心灵总还期待灿烂的光？这一生一世无常又怎样？为何要功成名就才伟大？每一晚每个准备好了吗？管台下空空荡荡，或是万人空巷，走吧。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京通快速进京方向高碑店桥至四惠桥路段，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玉桥至大山子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小心驾驶。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年，让我们继续相伴在路上。北京时间10:04:24，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啊。今天节目很不一样啊，特别的安排，因为5月20号那天，你看22号周日没有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提前吧。5月18号今天来提前表白了，稍后呢会听到四位听众朋友来表白。哎呀，真的是好甜蜜啊，好动人呢、啊，好感人呢、啊。好，他们是克洛伊、林林、文杰和高丽莎。好啦，看看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一边，兰陵笑笑声说打卡的一声，我看成打卡一声笑。好了，欢迎你，还有我们的新朋友姗姗来迟，其实你来的并不迟哈。有像姗姗来迟一样想加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的呢，就赶紧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姗姗来迟，你今天来的真不迟，你是第一个被拉进群的朋友哈。其他朋友记住了吗？把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微就可以了，我先扫一扫你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大家庭当中，一群二群随你跳。好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就到周末了，到哪里去玩呢？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个赏玉兰花的好去处。我们说到玉兰花呢，大家都会想到大觉寺了，是不是？不但要赏花，还要品茶。玉兰花的浓郁幽香和茶的淡淡清香融在一起，绝对是妙不可言的体验。大觉寺当中迄今有北京最古老的玉兰树了，据说呢是清代的主持释灵和尚所植，树龄已经超过300年了，树枝呢非常的漂亮，盛开的时候呢花大如拳头，花香相当优雅。想想在玉兰树下奏琴一曲，然后再品品清茶，啊，人生最美不过如此了。怎么走？导航搜一下就知道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汽车音乐会的忠实听众文杰。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为我的先生海龙表白。 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我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 对我的江先生海龙表白。12岁，初中的足球场上，你是个小个子，我是个假小子。18岁，大学的聊天室里，你是龙在江湖，我是可爱的小酒窝。20岁，我们做了8年的老同学的我，终于鼓起勇气，在愚人节那天，想成为你的初恋。28岁，我们的爱开花结果，迎来了可爱的第一个宝宝。1998年到2018年，感谢有你的这20年，此时此刻的我像20岁第一次表白一样内心悸动，爱你不变，珍惜有你的每一天。老公，我爱你。 哪怕有一辈子才能完成，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

好啊，从相识、相知、相恋，我们走过了13个春秋。生活中，我感受着你的爱，你的包容，看着你对家的付出，你总说我不够浪漫。520要到了，我想借着974的电波，让我对你的爱回响在全北京的上空。周丽，我亲爱的老婆，我爱你，我要爱你三生三世。 我不禁那段过往泯灭了街破光芒，那一滴离别的泪灼烧着我的胸膛。爱在天地中流转，一颗心为谁奔忙，四海八荒身在何方，岁月该如何安放。听风声在沙沙作响，敲打着谁的惆怅。思念在一瞬间生长，再忘了也多漫长。掌心的泪我倒滚烫，只愿为你三生痴狂。落花漫天又闻清香，与你天地间徜徉。如果爱太荒凉，我陪你梦一场，赎回你所有泪光。这一路有多远，这三世有多长，执手到地老天荒。沙沙作响，敲打着谁的惆怅。思念在一瞬间生长，再忘了也多漫长。掌心的泪我倒滚烫，只愿为你三生痴狂。落花满天又闻清香，与你天地间徜徉。手别惊慌，管明天会怎样，哪怕注定流浪。手牢牢不放，爱念念不忘，人生何须多辉煌。浮华的终成空，执着的都随风，情路何须多跌宕。 真的没有想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表白的时候是这样的动情，咱们在平时很少我们会说出这三个字，但是借这样的情景，借着音乐，借着电波，让全程都来见证你们的爱，真的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刚刚呢，我们听到了四位听众朋友文杰、特洛伊、林林还有高丽尚的大胆表白。5月20号就要到了，你也要行动起来哟。好了，如果想收藏刚刚这些录音呢，可以来收听回放，把它珍藏起来，作为你们一生爱的见证吧。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我是汽车音乐会，在生活中发现分享可以让悲伤减半，让快乐增倍。我想

而接替倪萍主持等着我的是一位记者出身的名叫张春蔚的女评论员主持。据悉，张春蔚将与舒东联合主持第四季的《等着我》。今晚8:20，大型互动音乐综艺节目《我想和你唱》第三季第四期将如约而至。莫文蔚携416万人热情合唱，创下《我想和你唱》最高同框纪录。现场曝光的一张16年前莫文蔚与韩红的合影，泄露了两人多年的深厚友谊。昨天，爱奇艺世界大会在北京举行，会上，中国新说唱导演车澈现场宣布节目阵容。制作人吴亦凡、张震岳、热狗、潘玮柏、邓紫棋确定加盟。据悉，中国有嘻哈第一季，吴亦凡、张震岳、热狗、潘玮柏就曾担任节目制作人。第二季改名为中国新说唱，阵容方面保留了上一季的全部人员外，又新增加了邓紫棋。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I keep coming back to that moment where it all.Fell apart. So I try and drink my emotions till I can't feel my heart. And 刚刚又听到了来自英国乐队的 Vamps 和丹麦 DJ Martin 共同带来的这首 Made of the Night。 歌曲呢表达了这个想念一个人往往就是在深夜哈，思念特别的强烈，其实打通了电话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就是话从何说起哈，就是因为太想念了然后都语塞了哈。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斌，你是谁？北京时间10:38，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还没有刷存在的抓紧时间了。芳芳在问怎么进群啊，你可以像我是机灵小不懂和 Tony 一样，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剩下时间你不用管了，我先扫一扫你加你微好友，你同意一下，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一群二群任你挑随你选哈。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由于我们刚刚为大家带来一小节的特别节目520的提前表白哈，所以我们的固定环节汽车音乐定制留在这个时段了。今天呢是周五，我们要来关注的是电动汽车。我今天为电动汽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来自Marcos 的这首 Answer。 好，进入到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If someone tells you that somebody is merely a blip, or just a song that you sing, or a dance in the street, don't even bother to listen if they say it's so. I tell you right now that the answer is no. If someone tells you that somebody was born in the hills, and he came down just to give you a couple of thrills, don't even bother to listen to people who guess.If they say it's love, then the answer is yes. My heart was empty, now it's filled with music. The kind of music only love would know. And so, if someone tells you that somebody is bright as a star, that it can take you and make you much more than you are, then you can bother to listen.For lovers all know the answer to the samba is love. If someone tells you that somebody is merely a blip, or just a song that you sing, or a dance in the street, don't even bother to listen if they say it's so. I tell you right now that the answer is no. If someone tells you that somebody was born in the hills, and he came down just to give you a couple of thrills, don't even bother to listen to people who guess.If they say it's love, then the answer is yes. My heart was empty, now it's filled with music. The kind of music only love would know. And so, the samba is bright as a star, that it can take you and make you much more than you are. Then you can bother to listen for lovers or no. The answer to the samba is love.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刚才收到一个好消息，飞上说呢，他的录音的刚才听节目的时候呢，告诉要表白的那个他来听，然后呢，那个他女子王的他就特别感动，哭着来给他打电话了。他说这种幸福感太棒了，真的，我觉得爱就要大胆的表白出来，是时候来表白了。5月20号就到了，你用什么样的行动呢？来，怎么样去表白呢？谁让全程都来见证你们的爱，真的是好幸福的时刻。祝福你们，祝福今天表白的四位听众朋友，玲玲、文杰、还有丽尚、特洛伊，还有所有正在收听的好朋友，所有的朋友，祝你们幸福甜蜜。5月20号，就像这首歌曲一样，向爱出发吧。我是腾斌，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和你相约下周19点的汽车音乐会，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下周见。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8块3和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